《哈利波特与火焰杯》第七章，巴格曼和克劳奇，第十五集。 听到哈利的名字，巴格曼微微愣了一下，便恍然大悟，他的眼睛立刻扫向哈利额头上的伤疤。哈利对此已是司空见惯。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 维斯莱先生继续说道， 这位是罗多·巴格曼，你们知道他是谁？我们多亏他才弄到了这么好的票。 巴格曼满脸堆笑，挥了挥手，好像是说这不算什么。 哎，想对比赛下个赌注吗，亚瑟？ 他急切地问，把黄黑长袍的口袋弄得叮当直响，看来里面装了不少金币。 我已经说服罗迪庞内特和我打赌，他说保加利亚会进第一个球，我给他定了很高的赔率，因为我考虑到爱尔兰前场的三个人是我这些年来见过的最棒的，像阿加莎蒂姆斯把他的鳗鱼农庄的一半股份都压上了，大都说比赛要持续一个星期。 那 好吧， 维斯莱先生说， 让我想想，我出一个加龙赌爱尔兰赢，行吗？一个加龙。 罗多巴格曼显得有些失望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兴致。 很好，很好。还有别人想赌吗？ 他们还太小，不能赌博。 维斯莱先生说， 茉莉不会愿意。 我们要上37个加龙，15个西可，3个纳特。 弗雷德说。他和乔治迅速掏出他们的钱， 赌爱尔兰赢，但威克多尔克鲁姆会抓到金色飞贼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还要加上一根假魔杖。 难道你们想把那些破玩意儿拿给巴格曼先生看？ 珀西压低声音说。可是巴格曼先生似乎根本不认为假魔杖是破玩意儿。他从弗雷德手里接过魔杖，魔杖呱呱大叫一声，变成了一只橡皮小鸡。巴格曼先生哈哈大笑，孩子般的脸上满是兴奋。 太棒了！哎呀，我许多年没有见过这么逼真的东西了。我出5个加龙，把它买下。 珀西既惊讶又不满，一时呆在了那里。 孩子们， 维斯莱先生压低声音说， 我不希望你们赌博。这是你们所有的积蓄，你母亲……不要扫兴嘛，亚瑟。 罗多巴格曼粗声大气地说，一边兴奋地把口袋里的钱弄得叮当乱响。 他们已经大了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你们认为爱尔兰会赢，但克鲁姆能抓住金色飞贼？嗨，不可能，孩子们，不可能。我给你们很高的赔率，还要加上那根滑稽的魔杖换得的5个加龙，那么我们是不是？ 卢多巴格曼飞快地抽出笔记本和羽毛笔，潦草地写下双胞胎兄弟的名字。维斯莱先生在一旁无奈地看着。 咦，解了！ 乔治接过巴格曼递给他的一小条羊皮纸，小心翼翼地塞进长袍的前襟里。巴格曼眉飞色舞地又转向维斯莱先生。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我一直在找巴蒂克劳奇，保加利亚那个跟我同级的官员在提意见刁难我们，可他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。巴蒂会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会讲大约150种语言呢。 克劳奇先生， 珀西说，他刚才因为对巴格曼不满而僵在那里，像一根电线杆子，此刻突然兴奋的浑身躁动不安。 他能讲200种语言呢，美人鱼的，妖精的，还有巨怪，巨怪的语言谁都会讲。 弗雷德不以为然地说， 你只要指着他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就行了。 珀西恶狠狠地白了弗雷德一眼，使劲地拨弄篝火，让壶里的水又沸腾起来。 还没有博沙乔金斯的消息吗，鲁多？ 巴格曼在他们身边的草地上坐下后，维斯莱先生问道。 连影子都没有， 巴格曼大大咧咧地说。 不过放心，他会出现的。哎，可怜的老博沙， 他的记忆力像一只漏地的干锅，方向感极差，肯定是迷路了。那行不行由你。到了十月的某一天，他又会晃晃悠悠的回到办公室，以为还是七月份呢。你不打算派人去找找他吗？ 维斯兰先生试探着提出建议。这时珀西把一杯茶递给了巴格曼。 巴蒂克劳奇倒是一直这么说。 巴格曼说，圆溜溜的眼睛睁得很大，露出天真的神情。 可是眼下真是腾不出人手来。正说着他就来了。巴蒂！ 一个巫师突然幻影显形，出现在他们的篝火旁。他和穿着黄蜂队旧长袍、懒洋洋坐在草地上的卢多·巴格曼相比，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反差。巴蒂·克劳奇是个50来岁的男人，腰板挺直，动作生硬，穿着一尘不染的挺阔西装，打着领带，灰白的短发打理得一丝不乱，中间那道缝直得有点不自然。他那牙刷般狭窄的小胡子像是比着滑齿修剪过的，他的鞋子也擦得锃亮。哈利一下子就明白珀西为什么崇拜他了。珀西一向主张严格遵守纪律，而克劳奇先生一丝不苟地遵守了麻瓜的着装纪律，他做得太地道了，简直可以冒充一个银行经理。哈利怀疑就连福农一副也难以识破他的真实身份。 坐下歇会儿吧，巴蒂。 卢多高兴地说，拍了拍身边的草地。 不用，谢谢你，卢多。 克劳奇说，声音里有一丝不耐烦。 我一直在到处找你，保加利亚人坚持要我们在顶层包厢上再加12个座位。 哦，原来他们想要这个。 巴格曼说， 我还以为那家伙要向我借一把镊子呢，口音太重了。 克劳奇先生， 珀西激动的气都喘不匀了，他倾着身子做出鞠躬的姿势，这使他看上去像个驼背。 你想来一杯茶吗？ 哦， 克劳奇先生说，微微有些吃惊地打量着珀西。 好吧，谢谢你，维瑟比。 弗雷德和乔治笑得差点把茶水喷在杯子里。珀西耳朵变成了粉红色，假装低头照料茶壶。 对了，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，亚瑟。 克劳奇先生说，犀利的目光又落到维斯莱先生身上。 阿里巴什尔提出挑衅，想找你谈谈有关你们禁运飞毯的规定。 维斯莱先生重重地叹了口气。 我上星期派一只猫头鹰送信给他，专门谈了这事儿。我已经跟他说了100遍，地毯在禁用魔法物品登记簿上被定义为麻瓜手工艺品，可是他会听吗？ 我估计他不会。 克劳奇先生说着，接过珀西递给他的一杯茶。 他迫不及待地想往这儿出口飞毯， 可是飞毯在英国永远不可能代替飞天扫帚，是不是？ 巴格曼问。 阿里认为在家庭交通工具的市场里有空子可钻， 克劳奇先生说。 我记得我的祖父当年有一条阿克斯明斯特绒头地毯，上面可以坐12个人，不过当然了，那是在飞毯被禁之前。 他这么说似乎是想让大家相信他的祖先都是严格遵守法律的。 怎么样，忙得够呛吧，巴蒂？ 巴格曼轻松愉快地问。 比较忙， 克劳奇先生干巴巴地说。 在5个大陆上组织和安排门钥匙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罗多。 我想你们都巴不得这件事赶紧结束吧， 维斯莱先生问。卢多·巴格曼似乎大吃一惊。 巴不得？我从没有这么快活过啊！不过前面倒不是没有盼头，是吗，巴蒂？还要组织许多活动呢，是不是？ 克劳奇先生冲巴格曼扬起眉毛。 我们保证先不对外宣布，直到所有的细节。 细节？ 巴格曼说，不以为然地挥了挥手，像驱赶一群飞蚊。 他们签字了，是不是？他们同意了，是不是？我愿意跟你打赌，这些孩子很快就会知道的。我是说，事情就发生在霍格沃茨。 刘栋， 你该知道， 我们需要去见那些保加利亚人了。 克劳奇先生严厉地说，打断了巴格曼的话头。 谢谢你的茶水，维瑟比。 他把一口没喝的茶杯塞回珀西手里，等着卢多起身。卢多挣扎着站起来，一口喝进杯里的茶，那些加龙在他口袋里愉快地叮当作响。 待会儿见， 他说。 你们和我一起在顶层包厢上，我是比赛的解说员。 他挥手告别，巴蒂克劳奇则淡淡地点了点头，随后两人都幻影一形，消失不见了。 霍格沃茨要发生什么事吗，爸爸？ 弗雷德立刻问道。 他们刚才说的是什么？ 你们很快就会知道的。 维斯莱先生笑着说。 这是机密，要等布里决定公开的时候才能知道。 珀西一本正经地说。 克劳奇先生不轻易泄露机密是对的。 哈，你闭嘴吧，维瑟比。 弗雷德说。随着下午的过去，兴奋的情绪如同一团可以触摸到的云在营地上弥漫开来。黄昏时分，就连寂静的夏日空气似乎也在颤抖地期待着。当夜色像帘幕一样笼罩着成千上万个急切等待的巫师时，最后一丝伪装的痕迹也消失了。魔法部似乎屈服于不可避免的趋势，不再同人们作对，听任那些明显使用魔法的迹象在各处冒出来。每隔几步，就有幻影显形的小贩从天而降，端着托盘，推着小车，里面装满了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，有发光的玫瑰形徽章，绿色的代表爱尔兰，红色的代表保加利亚，还能尖声喊出队员们的名字。有绿色的高帽子，上面装点着随风起舞的三叶草，有保加利亚的围巾，印在上面的狮子真的会发出吼叫，有两国的国旗，挥舞起来会演奏各自的国歌，还有真的会飞的火弩箭小模型，有供收藏的著名队员塑像，那些小塑像可以在你的手掌上走来走去，一副得意洋洋的派头。 攒了一夏天的零花钱就是为了这个。 三个人悠闲地穿过那些小贩时，罗恩一边购买纪念品一边对哈利说。罗恩买了一顶跳舞三叶草的帽子，一个绿色的玫瑰形大徽章，不过他同时也买了保加利亚找球手威克多尔·克鲁姆的小塑像。那个小型的克鲁姆在罗恩手上来来回回地走，皱着眉头瞪着他上方的绿色徽章。 哇，快看这些， 哈利说，冲到一辆小推车跟前。那车里高高地堆着许多像是黄铜双筒望远镜的东西，但上面布满各种各样古怪的旋钮和转盘。 全景望远镜， 巫师小贩热情地推销道， 你可以重放画面，有慢动作放，如果需要的话它还能迅速闪出采矿飞机。成交吧，十个加龙一架。 我要是不买这个就好了。 罗恩瞅瞅他那顶跳舞三叶草的帽子，又眼馋地望着全景望远镜。 买三架， 哈利毫不迟疑地对那巫师说。 别， 你别费心了， 罗恩说着脸涨得通红。他知道哈利继承了父母的一小笔遗产，比他有钱得多，他对这一事实总是很敏感。 圣诞节你就别想收到礼物了， 哈利对他说，一边把全景望远镜塞进他和赫敏手里。 记住，十年都不给你送礼物了。 够合理的， 罗恩咧嘴一笑说道。 谢谢你哈利， 赫敏说。 我来给每人买一份比赛说明书，瞧，就在那边。 现在钱袋空了许多，他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帐篷。比尔、查理和金妮也带着绿色徽章，维斯莱先生举着一面爱尔兰旗子，弗雷德和乔治什么纪念品也没有，他们把金币全部给了巴格曼。这时树林远处的什么地方传来低沉浑厚的锣声，立刻千盏万盏红红绿绿的灯笼在树上绽放光明，照亮了通往赛场的道路。 时间到了， 维斯莱先生说，他看上去和大家一样兴奋。 快点，我们走吧。